降临期是教会年的一开始的时候第一个的节期，而这个的节期的属灵的意义是等待。等待什么呢？等待耶稣的来临。咦，耶稣不是已经来了吗？耶稣已经在2000年前已经来了。所以在这个节期里面，他叫我们去等待，仍然是等待耶稣的来临，是等待耶稣第二次的来临。也就是说，这个教会的年历一开始的时候，第一个他叫我们去思想的那个信息呢，是一个末世的信息。一开始的时候要去思想一个末世的信息，就是我们有一份的盼望，是知道我们所信的主耶稣基督，他是会再一次的去来到我们的中间。既然是一个的末世 的属灵的信息，我们就去想，就是如果耶稣听日回来，后日回来，我是不是已经是预备好来到去迎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在降临期的第一个的主日，我就用马太福音第三章这段的经文来到跟大家去看一段的预备的信息。神是用了一个的先锋约翰，或者叫做施洗约翰，他去讲了一个去叫我们去预备好我们自己去迎接神的一个的信息。在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一节至第十节，从施洗约翰的信息里面，他给了我们有两个的宣告。第一个宣告就是他说你们要悔改，第二个宣告就是你们要结果。我们就从这两方面去看下经文的信息，也都去看下经文和我们今天有什么的关系。第一段的经文就是在第一节至第六节，就讲着就是当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来到去宣讲这个的信息。凭经文去告诉我们听的信息呢，就是这个只是住在旷野，他的衣着这么特别的一个的人，就是约翰。他在旷野他去宣讲了一些的信息，那个效果呢是非常非常之好的。就是有很多人呢是听他讲，并且呢就是去从城市跑到去旷野约旦河的旁边，来到去悔改，去接受他的洗礼。不单只是一般的犹太人，并且是当时的宗教领袖，就是法利赛人、撒都该人都去。那我们就问了，喂，到底即约翰是即乜水啊？点解佢讲嘅嘢咁多人有回响嘅，会要去听佢讲嘢嘅？即佢点解佢咁巴闭，会咁多人要听佢讲嘢咧？我哋从咁去出发去睇，喺经文话俾我哋听咧，即系点解啲人会听施洗约翰讲嘢咧？或者可能系有两方面嘅原因啦。第一方面就系因为佢嘅身份。第二方面可能就是他讲的信息的内容是啱听的。可能是在这两样东西。经文怎样去描述到施洗约翰呢？他说这个人是第三节，他说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在以赛亚书第四十章，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第一就是呢，即是在末世的时候，在天国近了的时候呢，是会有人呢有一个好像一个先锋这样来到去讲一些的说话，你是要听的。在以赛亚书第四十章告诉我们，就说是有一个的先锋呢去修直那条的路。即是我想大家可能不知道有没有留意到呢，就是如果我们有一个国家的即是元首要到访啊，或者呢即是最近教宗又去了即是外面去访问啊，这样 逢是有一些大人物来到去一个国家去访问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就会整翻整翻靓一条路啊，洗干净那个那条街啊，光光鲜鲜啊，来到去迎接这个大人物的来到。圣经告诉我们 OK， 在末世的时候，当这个救赎那个的尼赛亚救世主他要来到之前，这个就是末世啦，是不是？就是天国来到的时候，就是有一个人呢，他是要去修直那条路。那个是哪一个呢？那个是就是有个人咯。咁而家圣经话俾你听，呢个就系约翰啦。先知书都话俾我哋听，系会有人做呢一啲嘢嘅。咁点解会系约翰呢？点解会系似约翰呢？因为佢嘅装束咧，好似系一个咁样样嘅先知。佢话呢个约翰咧，佢话身穿骆驼毛嘅衣服，个腰束皮带，吃嘅系蝗虫野物。即是他的装束是穿一些骆驼毛衣，是腰束皮带。在列王记下第一章里面呢，去描述到其中一个旧约的先知，我们上次有讲过他，就是以利亚。在列王记下第一章第八节里面呢，当这个人呢他去见王的时候，圣经就说呢，他是身穿毛衣，腰束皮带，然后呢，那个的以色列的王就说，他说这必是提斯比人以利亚。或者可能就是因为呢，就是以利亚他的装束，还有些人都知道呢，就是当有一个的大人物，就是这个尼赛亚来之前呢，是都会有一些人呢来到去宣讲一些的特别的信息，以至到呢，就是令到不单止呢是以色列人犹大人就从城市老远跑到去约旦河去听约翰的宣讲，去回应约翰的宣讲，连宗教的领袖都去到约翰的面前去听他的宣讲。而约翰他宣讲的这个信息都很简单，那个信息就是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个信息就是说，第一就是你们要悔改。你们要悔改回转的原因是因为天国近了。如果你心水清的话，就是这一句的宣告呢，也都是耶稣刚刚出来侍奉的时候第一句宣讲的信息来的，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那约翰的信息就是说，你们要去悔改，即是回转，以至能够可以当天国来到的时候，你们能够可以去进入到天国。悔改即是 repent 啦， repent 即是你回转，我本来是向这里走的，但是你走这条路不是很啱，所以你要停低落嚟，你要转弯回转，然后向翻一个正确的一个嘅方向嚟到去行。嗱，那个嘅悔改嘅信息就系咁样样啦。整个嘅即系喺先知书里边嘅信息都系讲紧同样嘅信息。旧约嘅先知成日都叫以色列人，喂，你哋唔好再做啲嘅衰嘢啦，唔好再做啲恶事啦，要回转啊，要翻转头啊，咁样样。咁所以即系先，所以约翰所讲嘅信息就系，不是一些很新的信息，和旧约的先知所讲的都是一样。而这个的回转是有个目的的，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去恢复回和上帝有一个正常正确的关系。就是你现在是那条路，是不是那条路你是走歪了路，你不要去偏行几路，你要走回转头，转头你要走一个呢是耶和华看为正的道路上面。好易明白，是不是？这个就是个信息了。 OK， 你要 期待天国的来临，现在天国呢已经近了，就来在这里了，他就来来到了。 你有没有去即预 在你的行为上面和上帝的关系上面已经是即调整了，预备好你自己来到去迎接弥赛亚的来临呢？这个就是约翰所讲的第一个的信息，就是一个的悔改的信息。有可能就是因为是约翰他自己的身份，他好像一个的先知，好像一个的先锋，来到去宣讲天国近了的信息，以致啲人就要过来。这都可能是因为他所宣讲的信息的 powerful， 你可以说很简单的信息，但是旧约的先知都是讲紧你们要去回转，要去悔改的信息，所以就令到当时很多人都来到约翰的面前去接受这个所谓悔改的洗礼。这个就是第一个的宣告，去提醒我们要去回转。其实我们很多人我们都知道呢，就是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呢，是即是有时候我们都会做到一些事呢是不啱的，我们是要回转的，我们是要即是翻转头。不过有时候呢，即是我们就说呢，你未去到呢最危急的关头呢，我们是不会回转的。我和师母呢是成日都即是近这一两年呢，成日都看一些的所谓的健康节目，是一些台湾的特辑，就是呢即是怎样去可以有好一些的预防的疾病啊，怎样可以令到自己没那么容易有心脏病啊、血管病啊，不会有即中风啊等等。其实呢即是讲来讲去呢，即是很多时候很多很基本的东西呢，就是说你不要令到你自己呢即是有三高啦，这样啊，不要自己呢有这个的高胆固醇啊、高血脂啊、不要血压高啊，这样。我们都知道的，但是为什么，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就 会令到自己去到一个这样的阶段呢？就是我们是你要预防的时候，你没有好好去做回到你自己应该要做的事，所以去到那一刻的 moment 出现的时候，就是一个即危险的时候。回转是在将临期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我们不可以再等了，我们要立即就要回转来到神的面前。这个是这段经文里面给到我们第一个的信息，也是施洗约翰给我们第一个的宣告。第二个宣告呢，就是你们要结果。经文里面呢就讲紧是有一班的宗教领袖去到约翰的面前。圣经怎样讲呢？在第七节，他说约翰看见有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亦都来受洗，就对他们说。约翰呢觉得真的都挺狠的，他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即是你要想想呢，就是其实约翰都是一个的小人物来的啫，他都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传道人来的啫。你去讲了一些信息，然后吸引了有很多人来，即是好像我们今天就说哇，即是感谢主很有果效。不单止呢，即是你所讲的信息呢是吸引了一般的信徒来到去听，宗教领袖、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他都来听。我想你都知道，即是可能你都听了很多次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撒都该人有些人就说他们是一班呢，他们去听着这个的大祭司即是撒都该那些的教训，是跟从他们是维系着这个的圣殿，去管理圣殿的这一班人，是一班权贵的人，是有地位的人，很明显他是宗教领袖。法利赛人也都是另外一派的一个宗教领袖，他们 是去遵守口传的一些的律法的传统，他们是严守律法， 他们是一个可以说是律法的即是是一班即是好人来的，可以这么说。不过就是他们不单止是他要求他们自己去遵守律法，他们都在那里成日都抠住人家，啊，你有没有守律法，你有没有守律法，都是呢当自己是一个的律法的一个 的法官这样。这两班人在当时的宗教社会里面，在犹太的社会里面，都是一班很有地位的人。连这两班人呢都来到即是离开了这个耶路撒冷，去到约旦河边去接受约翰，不如你帮我们洗礼吧，我们要回转了， 我要省察我们自己的行为了，我要回转了。即是一般的人呢就会觉得感谢主，这个反应是不是来你们先走开，我先帮你们洗礼先，可能是这样的。但 是约翰即是好像比较即是都挺不客气，他不单止呢即是去即是他不单止叫他们 要反省，他还告诉他们你们是毒蛇的种类。我第一个联想呢就是在创世纪第三章，是那些即是引诱人类犯罪的那条蛇这样。他不是普通的蛇，他还有毒的。即是创世纪都没说到那条是毒蛇，是不是？你们呢 是蛇的种类。即是如果那些人呢 他听你们讲，他跟着你们的话呢，他们就会死得了，被你们咬的。即是为什么约翰要这么 harsh 去 对待他们呢？经文告诉我们至少有两个原因。第八节他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这个是正面的，或者我们都是这样解释他的，是不是？就是说约翰说你们不要这么虚伪，你们如果要悔改就真心悔改，如果你们真心悔改的话，外表是看得到的果子嘛。即是我们有时候读圣经，我们经常说结果子，我们有了另外一些层面，就是说，你要去传福音，令到人家信主，这个就是结果子，这个是其中一个的传福音的结果子。但是在这里告诉我们，所结的果子是代表我们的一些行为上面的表现，明白吗？即是约翰他 去责骂这一班的宗教领袖，就是说你们不要这么虚伪啦，你不要只是做些事做给人看啦，你们来到我的面前要 接受这个的洗礼，是不是就是真的你们都愿意去回转去悔改呢？还是你只是做给其他人看，我都来的，我们都回转的，我们都会悔改的，你们不要只是这样的。这个就是第一个约翰他要去拒绝这一班人的第一个信息。第二方面他说，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即是说不要只是想着我们自己是有优良的传统，我是犹太人，我是在圣殿里面去侍奉，我是熟悉律法，我是熟读律法，我是遵守律法的人。我这些人就是可以进入天国的。如果进入天国的条件就是回转接受洗礼的话，我做了这件事我就可以进入天国了。约翰他说不是这样的，我们要你这个的悔改要与你得救的行为呢是相称，不是只是因为你有优良的传统，不是只是因为你的祖宗是。这些说话可能对于你本身是一生出来呢就是一个的基督教的家庭呢，你就会容易理解。如果你几代都是基督徒呢，你可能都会容易明白到这样。 我唔系我我屋企唔系基督教嘅家庭，我系我第一个信主嘅，反而咧即系我就成为咗我屋企嘅传统啦。我妈咧就会喺人面前话：，哎呀，我个仔做牧师噶咁样样。所以我冇几代嘅传统咧，去令到我自己咧，即系呢一个嘅信仰有啲边一啲嘅见证，我讲唔到呢一啲嘢。但系佢哋系讲到嘅，亚伯拉罕系我嘅祖宗，我有摩西系我哋嘅祖宗，有咁样嘅传统令到我哋有一个所谓嘅一个嘅即系嘅 privilege， 我可以去进入呢个嘅天国。使者约翰佢一出嚟到去宣讲呢个嘅信息，第二个嘅信息话俾我哋听，佢话你哋要结果子，我哋要有行为上边嘅一个嘅表现，唔系净系话我翻教会，唔系净系话我要信耶稣，唔系净系话咧，即系我要去洗礼，我要参加主日学，我要参加崇拜。这个当然都是重要，令到我们去维系我们一个的信仰的成长是很重要。但是结果子有时候 是我们反而是没有去很在意这件事。我们只是有时候我们会这样，就是结果子就是因为这个是讲我们自己的行为的一个的表现。是我们自己的思想那个的调整， 是因为我们调整了我们自己的思想，去令到我们自己那个 的品格，我们的属灵的品格能够可以去成长出来，我才有一个的行为的表现。马丁路德呢，他在一本书里面他讲过，他说论好人那里他讲过，他说做好事的人呢不一定是好人，但是一个好人呢，他是会做好事的。你明白那个逻辑吗？就是说 你回教会那些呢，不一定都是信主的。但是你是信主的呢，你是会回教会的。我们如果我们真的是一个对信仰我们是认真的人，是应该是会从我们的外表行为上面呢是看到出来的。就好像一棵树呢，它一棵葡萄，一棵的葡萄树，它自然就会即结出有菩提子的了。一棵的苹果树呢，它自然就会即健康的话，它就会结出有苹果的了。为什么今年这棵树它会没有结果子的？为什么那些葡萄呢今年收成不是挺好的？是因为它有病嘛。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病没有痛的话呢，我们是应该是会结出果子来的。或者就我们在将临期的时候，从约翰的信息里面就给两方面去帮助我们去预备好我们自己，来到去迎接耶稣基督的来临。我们说即是在将临期是一个的，即是去纪念耶稣基督，他二千年前他已经诞生在这个世界上面。张林奇也是提醒我们有一个预备的心去迎接耶稣基督第二次的再来，但是张林奇也有一个的即是现在的意义，就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现在要进入在你的内心的当中。你有没有预备好你自己呢？我记得在即教会历史里面，我们很熟悉的马丁路德，他在1517年去将那95个条款就贴了在威腾堡的大学的门口。他贴出来那个的原因不是因为要反对教会，他贴出来的原因也不是要反教廷，他将教会一些的陋习，一些的错误的思想，一些的信仰他贴出来，他是希望教会能够反省，能够可以回转翻翻去圣经的当中。所以马丁路德他的初心是希望教会去回转的，但是当时已经腐败了的教廷，他们已经被他自己的特权，被他自己 的金钱的利益 同埋佢哋自己個享樂咧係蒙蔽咗，以至到佢冇辦法可以再聽到一啲其他嘅聲音。而喺整個嘅即係馬丁路德嘅改革嘅過程嘅當中，佢能夠去對抗整個嘅教廷，去對抗整個嘅對抗嘅這個嘅能夠嘅工具咧，係只有一樣嘢嘅啫。嗰樣係咩咧？就係聖經，就係聖經嘅真理。佢唯一能夠可以去對抗到個教廷嘅，就係佢對真理嗰種堅持嘅心。所以今日如果你聽到回轉嘅信息，我要翻翻轉頭行翻正路。乜嘢係嗰個 standard 咧？即係嗰個標準喺邊一度咧？係咪你自己去定一個標準咧？還是係我用翻聖經去成為我嘅標準？我有啲咩做得好，做得唔好？乜嘢係我嘅標準啊？聖經係我嘅標準。我要行一條咩嘅正路啊？我哋從聖經真理嗰度去揾翻呢個嘅標準。我哋一齊嘅。在这个的真理上面你就去成长。我们同心祈祷。天父上帝，我们多谢主，你藉着施洗约翰的信息去提醒我们，我们需要去回转，我们需要去结果。我们知道这个似乎是一个很简单的信息，是我们听了很多次的信息，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需要用我们一生的时间来到去努力的方向。求圣灵帮助我们，引导我们。我们现在要在神的面前去藉着饼和杯来到去纪念主的恩典。当我们行到台前的时候，神啊，这个都是一个的承认，是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的不足，我们需要主的恩典去帮助我们，以致我们能够可以去过一个的属灵生命成长的路。求主帮助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